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山东艺术学院打造的歌剧《檀香刑》将于12月4号、5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为小说原作者，也参与了这部歌剧的编剧工作，请听报道。 歌剧《檀香刑》目前已经上演了2个版本，莫言和担任该剧作曲的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云涛一直在对作品进行修改和完善。莫言说，他和李云涛同为山东人，原著小说中关于山东原生态戏曲的描写成为了这部歌剧的创作动机。 读了小说他很感动啊，可能因为小说里有很多的戏曲元素，还有是故乡人，有猫腔啊，在我的小说里重现以后，可能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从小因为受到的这种艺术熏陶就来自民间戏曲，所以这种营养是对我的整个的文化养成占了非常重要的比重。 谈到创作文学作品和创作歌剧剧本的对比，莫言坦言这对于他来说是个挑战。 这对我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当然也是很新鲜的一种尝试，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种感受，就是说它也不是一个有准确配方的东西，就是凭感觉了。西洋的歌剧形式怎么样有效地吸收中国的民间的艺术元素而又不显得生硬。 歌剧《檀香刑》运用山东琴书这种传统说唱形式，与歌剧构成双重叙事结构，并在旋律、和声等方面吸收了山东地方戏曲冒腔的艺术特色。该剧由吕奥歌唱家宋元明和男高音歌唱家韩鹏领衔主演，乐队则由青岛交响乐团担纲，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执棒。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孟京辉戏剧作品《九又二分之一爱情》今晚登台蜂巢剧场，整部剧融合了神话、科幻、两性心理学与十个与爱有关的故事，充满了怪诞、悲悯、幽默感和柔情，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复仇的当代寓言。话剧《生命行歌》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这部剧由上海戏剧学院5代校友演绎，80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刘子峰担纲主演，透过天地人的美学意境，呈现生命之尊严和死亡之敬畏，吟唱出一岁一枯荣的哲学命题。明晚，林奕华第58部舞台作品《聊斋》将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他筹备了7年之久的剧作，依然和之前的《在西厢》《三国》《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一样，借以名著的外壳来表达他个人对于现代社会人群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主演特别邀请了张艾嘉和王耀庆。由两岸多地青年戏剧人联手打造，充满迷幻色彩的悬疑剧《绿精灵》将于明晚开始在鼓楼戏剧场上演。这部剧由一个荒诞的事件所引发，3个演员3种角度讲述同一时间发生的3个不同故事。本周四，京剧题材舞台剧《王子》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连演5场。作品演绎了旧时梨园行的酸甜苦辣，折射出了百态人生，也传神地描绘了老北京的风韵。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可以啊。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我们的四点有戏呢，不说电视剧了， 说点啥 啊？说点电视台正在播的综艺类节目或者是纪录片吧。 其实也都挺好看的，评分也都比较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关注我们今天说的这两部。一个是上周五开播的一档新节目，上新了故宫， 上新了 新是新旧的新，这家网店上新了，那个上新啊，上新了故宫、 哦、不是上新了故宫， 不是 播得好那就是上新了，播得不好那就是伤心了。 听你这么说人家会有点伤心的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看了如果看了的话可以和我们互动聊聊这部，这算是文化真人秀，文化创新类真人秀的节目。 是，就是每期啊请几个明星，同时呢还会请一些顶尖的跨界设计师，然后呢进入到故宫当中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然后呢他们了解故宫的故事啊，了解皇帝的故事，最后呢要出一个文创产品， 就是他要有一个闭环嘛，有一个落点，就是你这走了一圈感受如何，最后我们要有一个文创的产品出来。 嗯， 故宫的文创本身做的也是比较好的。 是，据说啊第一季有十集，每一集呢都会有不同的嘉宾，那么始终有的呢是邓伦和周一围。邓伦最近因为这个香蜜戏啊和杨紫很火， 请说全称。 香蜜沉沉，后面请大家脑补，反正因为我们节目没有追，没有追，我身边的有些人说你们节目怎么不追这个戏啊，你们的品味何在 啊？对，就是我们的一女同事说的啊。 我说这是我们的品味， 一个做读书节目的女同事说 的。好， 就说明她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看了，她喜欢这时代哦， 是吧？所以你看她这个请明星啊，邓伦还也是希望吸引更多，是吧，在不同层次的观众。那周一围大家了解的不多，他其实在一些电影里面还是有非常出色的 演员的诞生，他去年是冠军啊、而且算个演技派是吧、外在的形象也比较俊朗和阳刚。 是，每一集呢他会再请一些不同的嘉宾，比如说第一集请的是 蔡少芬。 哎呀，蔡少芬， 哎，笑点很多的哈， 他演过很多这个皇后的戏啊。 对，所以他和宫廷我们看来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关联在里头，而且他普通话还不是特别好啊、就说那双面秀，双面秀， 双面秀， 哦，这是双面秀。 对， 其实是说一种工艺，这双面秀。 但是这个节目是一个什么模式呢？ 嗯， 你说是真人秀模式吗？或者是一种就是那种科普的模式吗？ 我觉得是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嗯，你像以前故宫的专题片基本上都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的，是吧？故宫、还有 就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吧？ 对，这种 或者是我们看的大型叫什么文博节目啊，就是国家宝藏。 是， 嗯， 那么这次呢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还是有些混搭，还是有些创新。那么一开始呢出现的呢是他们的领头人啊，单院长。我们来听一听，在上新了故宫开头，由单霁翔先生来阐述节目的宗旨。 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已经6年多时间了，我每天都会在故宫里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老朋友了，他们都在跟我交流，我感到他们都是有生命的。故宫里面有大大小小将近200只猫，我们把它们视为同事，正因为有这些优秀的同事，使我们故宫博物院没有一只老鼠。故宫即将过他的600岁生日了，在我的眼里故宫正青春。 特别令我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故宫的活力。故宫本来就是年轻人们的朋友，我希望他们都靠得越来越近，让这种活力真正的活起来，让故宫永远年轻下去。这一次我们欢迎年轻的朋友们来到故宫博物院，用他们的创意让故宫焕发出新的意趣。没有这样，新与故才能共同创造出永恒。 听起来还是有点震撼，也有很多的悬念啊。因为每一集呢，都会带着大家去探访一个可能故宫没有开放的地方。 对，因为如果不经常去故宫的朋友，或者说外地的朋友来啊，就走中路，就三大殿，人也是特别多的。但是其实故宫有很多角落是非常好，比如说它第一集它切入的点啊，就是这个 乾隆花园 啊，对，它就是在故宫外东路宁寿宫的西侧，就我们现在去珍宝馆，哎，那个地方它很多东西是没有对外开放的，所以今天我们看那个，就感觉啊，你其实那里头祝勇说了一句话，他说乾隆很多地儿都太大了，三大殿是吧？所有的对他来说，这房子都忒大了，所以在这儿。它那个设计啊，就特别矮，特别小，曲径通幽，然后很幽暗。他的世界，他的心灵需要有这么小的地儿能够承载。 这是乾隆啊，修了为他退休颐养天年用的地方。 其实他一天都没住过。 它里面有倦勤斋，有福旺阁，有竹香馆，大部分呢是仿照他六下江南的时候看到的一些美景和建筑而设计的。那么观众肯定是通过镜头了解到了，因为咱们去故宫参观不到啊。 对，这个没有对外开放。 是没有开放。那么下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吧。大家上一次去故宫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而去呢？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问我搭档，你上次去故宫是什么时候？ 外地来朋友了。带着孩子来的啊。 是吗？ 于是呢我们也带着孩子去了。 都走哪儿了？是假期吗？ 那当然了，那孩子放假嘛。人呐，特别多， 是吧？主要看人了。 我那次去还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本来这个开车呢，想在 您去故宫都开车呀， 那很远的地方过来嘛。 哦， 然后想在南池子那边下， 我以为你要在 下不了，管制了 啊。 然后我们想那开到后边吧，开到景山那条路吧。结果呢那边也不能下，也管制了。 你下来那门票估计进不去。 后来好不容易下来了，下来之后呢从那个北门啊进不去。人说只能从南门进。 啊，对啊，所以这个去故宫呢， 结果又坐了个 公共交通 游览车，又开到天安门。 然后天黑了，出来了， 费老劲了。 对，跟我们聊聊啊，您上次去故宫是什么时候啊？印象最深的一个景点是哪里？ 是，米夏，你看这个片子，你个人感觉怎么样？ 我个人感觉我还挺喜欢。 喜欢片子啊，这个影片还是喜欢故宫。 首先就是都喜欢，因为这个它知识性比较强。这是我喜欢的，比如说它里面有很多这个过去的。也算是咱北京的这个传统工艺，比如说有这个螺钿啊，然后有缂丝啊，双面绣啊，就这种东西，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掌握只看到一个，或者说你听过，你没有把它对上号，但是它会全都告诉你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出一些字幕什么的。我喜欢里头的知识性 啊，知识就是这个节目做的解释还是可以的，选取的一些点呈现给观众还是可以的， 它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啊。好，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要如果没有这个故宫打底的话，要是没有乾隆花园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倦勤斋，它里面的设计啊，包括当时他们所用的这些材料工艺打底的话，它没有办法呈现。所以就是故宫拖着这个节目， 那当然了。上心了故宫吗？ 所以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这里面的人物，不管是邓伦呐，还是蔡少芬呐，似乎有点为了演而演，为了呈现而呈现。 是这样啊，就是我第一天看是在大屏上，就电视上看的。我看的是周一围那段，就是他和自己的对话。 就看那个。 对， 他 和王羲之的对话是吧？就是那一段，我当时就有点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演的痕迹太重了啊？然后第二天我用小屏看的。 从头看到尾看那一段的时候觉得嗯，其实还可以达到一个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哎，这里面有一段情节就是安排的让演员周一围演啊，演两个乾隆，一个是身为皇上的乾隆， 嗯， 一个是身为文人或者说乾隆心目当中想成为的那个人啊。我们来听一下，这是这个节目在为数不多的反映故宫的这些电视节目当中不多见的一个创意， 可以算一个创意吧。 嗯， 是何人？我是你。你是我？对，我就是你。我是你心中的那个你。我从小在江南长大，江南湿润的空气浸润了我的身体，在雾气弥漫的白日，我会在湖上泛舟交友，吟诗作画，在繁星点点的夜晚，我会携手我的挚爱泛舟湖上，去观那一线的昙花。我身边的一切都是我喜欢的， 没有人能让身边的一切都是自己喜欢的，哪怕是朕在那皇位上端坐几十年，自命十全老人，也做不到你说的这般圆满。 我就是那个不用端坐在皇位上的你，我和你一样骄傲，只不过你的骄傲是在天下的版图上驰骋，而我的骄傲是自由，是了无挂碍。 自由，这天下都是朕的，还有谁能比朕更自由？ 天下，天下，天下都是你的。 是啊，那朕若真是像你说的，了无挂碍，从心所欲，那不叫自由，那叫做自私。 好啊，那由你去牵挂天下，由我去自由洒脱了。其实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做到的一切了，回到你魂牵梦绕的江南来吧，你的江南在等着你呢。 江南，江南。 这是这个文化真人秀节目当中周一围演的乾隆他自己啊，面对着另一个自我的一个对话。 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啊这个表演。如果这是在戏里面，我觉得周一围的演技还是杠杠的，非常不错。 杠杠的，就是那个乾隆那疲惫的眼神啊。嗯， 对，他演得很好。但是如果放在一个节目里面，会不会略显做作呢？不知道听众朋友网友们会怎么来看。 我是开着弹幕看的啊，平心而论，这一段的负面的批评真的几乎没看到。 啊、哦，我还以为是一版一版的负面的评价。 没有，然后甚至有人说：“哎呀，我这个还挺感动的、 啊， 就是他一定是从头看的，他会续上，他会接上啊。” 目前豆瓣评分8.3，但是呢，参与评分的人才1500多，不是很多。 就是这种文化真人秀嘛， 一开始都比较冷。 他会相对会高雅一些的，嗯， 高雅， 他是曲高和寡吗？阳春白雪说的是不是？ 嗯，我觉得后劲儿十足。你看那好多年轻人看完，我在故宫修文物都要去报名， 对啊， 上班去了， 所以这是个好势头啊，嗯，咱们这个未来可期，还有9期。 这位朋友春风化雨，他说我上次去故宫是参加去年志愿者活动日去的，印象比较深的是，紧邻北门的御花园。 这个园儿就不要加儿化了吧。 御花园， 嗯， 哎呀，说到这个御花园呢，前两天我有一个嘉宾，他说他曾经在武当山那边当兵。啊，不是当道士。 你这都什么呢？来来来接着说。 啊这个 你让我们有无数的想象空间。 他就说那个武当山的后来原来没有消防站的，后来有了，他就在那当兵，他是那第一波。 啊，然后呢？ 然后他就 和御花园有什么关系 啊？他就说那和他那个道长很熟啊。 啊， 就说御花园里面也有一尊真武大帝。 哦，那就是崇尚道教呗。 哎，是，不知道这位朋友您因为志愿者啊或者说什么工作关系有没有去看 故宫的志愿者志愿讲解员都特别的棒。 嗯， 而且他们的这个遴选标准是非常严的。 嗯， 你要想考还真的你就一腔热血去了不一定要你。 嗯，这位朋友说图书商务合作，您是互动一下我们的话题再合作呗。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您上一次去故宫是什么时候。 嗯，哦，我想了想我上次去应该是今年的六月份。 啊， 今年六月份有吴昌硕的画展。 哦，你都是参加活动去了是吧？ 谁说的？ 我作为观众去参观去了好吗？ 我上次去啊，是 上辈子 一个人去。我 您上次去是什么时候？ 就是还没有开门的时候我就在门口等着了。 您那时候在宫里当差吧？ 对，我从东华门进去的。 哦，东华门你知道为什么少一排门钉吗？ 为啥 啊？这个好多种原因。 当时啊一开门我就往里面跑。啊，我就想拍到那个没有人的故宫的样子。 啊，你还是摄影达人啊？ 拿手机拍的。 啊，然后你拍着啥了？ 拍到了蔡少芬所说的那种感觉。 哦，就在那永巷里是吗？ 他是不是永巷里？他是就是你站在故宫的那个殿的边上啊，你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对对对，你要他好多这种摄影达人，或者你真喜欢故宫的话，一定要早去。就第一波大游客没来的时候，你去，那个特别好。 但是这个片子里面所拍出来的竹香馆，那是我想都不想，想都没有敢想能够去的地方。 你去人也不让你进。 哎，说这个乾隆花园是2020年开放，对吧？ 对，其实就是演到这儿，单院长说的时候，好多网友就说：“哎呀，我表示担忧，就是这么窄的一个地儿，我估计开放它也不会让游客就进到里头去走，因为你看片子里展示的，进去之前祝勇跟那几位这交代说，进去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摸， 对， 因为它太珍贵了，如果乌央都进去了，我觉得对它是一种破坏。” 我现在对天发誓啊，我昨天做了个梦，就梦见我进了竹香馆，真的。 您 然后 有没有看到人呢？ 你没在我边上。 然后记得身边 有一个工作人员说，不许摸，不许往后退。 你是双十一守门。 哎呀，我就看这段我印象太深刻了。为什么呢？这个竹香馆里面啊，它首先它的设计啊是那种有曲径通幽的感觉，是吧？也有这个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感觉，包括连着这个倦勤斋啊。这里面乾隆用了2600多块和田玉镶嵌，另外呢刚才米夏说到的竹丝镶嵌啊，这个竹丝细到什么程度啊？半毫米细，然后呢大概用了那就是成千上万了吧。 对， 镶嵌成万字纹。 嗯，就是宫里的所有吃穿用度啊，就是不计成本。 嗯， 你说这2000多块和田玉，满墙都是，只有皇上能玩得起，平民百姓您就一块也就觉得宝贵的不得了了。 哎，另外呢有一戏台，下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叫什么， 一个小台子，这在全国首屈一指。 哎， 别地儿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推测嘛，就是乾隆在这儿 当 导 演。 啊，对，就是你怎么唱。因为其实乾隆啊包括后来啊就慈禧他们都特别特别喜欢京剧。所以他有那瘾，但是他又不能说当着这大庭广众这文武百官我去唱去。那我得总得有一个舞台我去展露一下吧。 包括他那个就是周一围他有一段他是上了那个福旺阁的。你注意到没有？ 福旺阁 然后拍了一段那个叫做早叫什么来着，就那 你是失忆了吗？ 藻井 啊，藻井 对吧？藻井他那一段他那个画面拍得特别的漂亮， 很震撼。 因为没有开放所以保存的相对来说是 比较完好的， 它也是经过后期修复了 啊。对，我估计也是有修复， 肯定是有修复的啊，就是震撼壮观， 嗯， 特别棒。那块还是一个高潮，很多人 是一个高潮， 表示哎呀，这太美了，中国的这种木质结构的建筑美轮美奂。 我觉得那一段可能是整个这个片子里面画面感最漂亮的，因为其实拍这个东西，我知道就是你进到里面拍，肯定有很多要求。对于你的光啊，对于摄像你的机位的走位啊，还是有很多要求和限 制的。他前期做了大量的这种准备工作，就一个镜头的设计可能时间要很长。 是，那别的呢就一般了。 哦，别的就一般了。你是 可以再拍得更美一点，但是我知道肯定条件受限，没有办法。 哦，你看你是个善良的观众，我以为你说那几个嘉宾不好呢。 嘉宾有一些他们是不懂 啊跟咱们一样学习嘛，没有进过嘛，但有一些明显感觉是在演 啊，就 除了周一围啊， 文创的那部分是吗？ 文创，对，最后弄一文创，因为他这个节目叫上新了故宫嘛。 哦， 那你也应该展现一下文创产品是怎么设计的。 嗯， 你为什么给你这个灵感，但是给那位设计师的笔墨啊时间不多， 有点少了是吧？ 少， 嗯， 对。 苍蝇说我是前几天啊单位组织的去看了看，还发来了照片。哎， 你看您几点去的？一个人没有啊？ 看、这是午门哈、嗯， 看这个天色， 这好像是傍晚吗？ 对呀、怎么一个人没有呢？ 这地儿特别好，您再往东走一点就到了东华门那个地儿、再高一点，哎，拍出特漂亮。 哎呦，这位朋友还拍到了两只鸽子停在这个，这算中轴线吧？ 啊，那是， 是不是？ 这绝对是中轴线。这个 啊，有一只鸽子在中轴线的 中间。原来这地方卧的都是骆驼啊、动物多着呢。 您告诉我们几点去？下周、下回我们也。 然后依依说：“哎呀，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暑假就是我二爷爷，就是我爷爷的弟弟啊，这个从台湾返乡，然后爸爸就带着我陪着二爷爷游览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就是走故宫。大热的天儿啊，太阳当空照，我们爷仨的兴致特别的高。我是第一次去，爷爷是归乡情思重，爸爸更多的应该算是被我俩的热情感染了。” 太好了，一下子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 嗯， 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届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们除了要和大家聊正在热播的上新了故宫，还要和大家来聊风味人间。 一会儿见， 稍见。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两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脑洞大开的环保。 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东长安街东向西，新街口南大街南向北，新街口北大街北段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最近呢，北京卫视和爱奇艺呢联合在播一个新的节目，叫《上新了故宫》。那么第一集啊是蔡少芬作为明星嘉宾，同时呢还有两个常驻的嘉宾，分别是邓伦和周一围。当然故宫也有人选啊，应该是祝勇老师，是吧？ 对，他是故宫研究院影视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但是下一集他就退居幕后了。会， 下一集不来了 啊、哦，不来了。 我觉得他讲挺好的。 我还发微信，我说你下一集还来吗？他说不来了。 哦、你还认识他呢？ 他来过咱们台好吗？还做过节目呢。 哎呀，他太遗憾了。 他的书真的挺棒的。 我在 具体是什么我就不说了，给人做广告啊。 在他还是青年学者的时候，我就看过他的书了呢，就是看不懂。 那说明你浅薄。你现在再看一下吗？ 我觉得我挺有前瞻性的。 好吧，下一集他就不出现了，会有一个其他的专家带着这几个嘉宾一起游览故宫。 好吧，那看看大家的回复啊，什么时候去的故宫？默默家的默默说，我印象最近的一次是3年前去的，带孩子一起去的，感触最深的就是夏天去故宫太热了，走了好久，人可多了。 因为为了安全起见，故宫是没有绿植的，你知道吗？只有到了御花园才有树，前面那个都是大广场的一晒，所以早点去，在永巷那个贴着墙根走还能好点。 是， 刚才不是有朋友发来了照片吗、嗯、说是单位前几天组织去的、嗯、我们猜对了，他说是傍晚那天天特别好，保安都清人了，他们在那拍照。 对，去故宫一定要找那种天特别晴的那个日子去、 嗯、 像今儿这天就不大适合拍出照片，不透亮啊。 有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三张照片、嗯、有两张呢是蓝天白云，然后趁着故宫的照片、嗯、还有一张是不是今天拍的雾霾里的故宫， 或者这是清晨的那种雾呢，也挺好的，也挺有感觉的。 对，你就看一座一座宫殿是层层叠嶂的感觉。 对，而且你去吧，他说这是古建博物馆，你看他拍这个照片就有不同的，有歇山顶、重檐歇山顶，还有无殿顶，然后你就会学、嗯、哎呀，哪一个这个宫殿是最华贵的、嗯、level 是最高的。 米夏，你说的这一点、啊、我特别佩服你。 怎么了？ 就是我知道这些顶，但是我就对不上号。 所以你要看这样的片子你就能对上号了。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拍这种啊、 嗯、 就是他告诉你无垫顶是什么，你就看见了你就知道了。 我觉得我还是智商不行 啊，那就没劲了， 真的学都记不上、啊嗯、 我告诉你，那个天安门是重檐无垫顶啊，不，重檐歇山顶。 你小心啊！ 我歇山顶 抬到这么高的高度了、啊、最后你从顶上掉下来。 开车的时候你再往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嗯，好，来，那这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新的算是文化节目啊，叫上新了故宫。 嗯， 好坏呢还是任由大家去评说、啊、 对，还有九期它是季播节目，所以咱们看看后面它展现的内容啊、嗯、到底水平如何。 对，当然它这个最后出来的那个文创产品单看的还是挺漂亮的，比如说用一个竹子的造型做出的口红眉笔套装，还 是就 是 它最后的文创嘛。这个文创是它，比如说它走了这个乾隆花园，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有什么样的灵感呢、 嗯、 最后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 嗯、 其实他那个东西他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原来就是这珍宝馆里有一件特别珍贵的藏品，上过邮票，叫田黄三连玉，哎，是叫什么来着，是叫田黄三连玉吧，我怎么觉得这么不对呢、 嗯、 就是当时溥仪带走的那个用田黄做成的，就是那种透雕的那么一个小物件，就三个连在一起。 哦，你是说三个连在一起 啊？田黄三连印。对，我怎么说成田黄 连在一起是出自于那样的一个灵感。 对，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件文物是这样的。那个田黄其实特别贵，比金子贵很多，但是只有皇家是可以把它打成锁链型的，用这种雕刻方式弄了一个这个东西。 哦。嗯哦，你说的这个呢，这里面还有用成片的竹簧雕刻出来的那个。 对， 放在它的竹香馆里面的一个设计， 就竹丝镶嵌嘛，就是一般来说百姓家不会太用的。这个竹簧呢，就是用竹子里头、 嗯， 然后把这个里头面向外把它雕成，所以这个就更加的宝贵。 嗯，哎呀，还有用金丝楠木雕的这个竹节，也在这个片子里面有所呈现。 所以就皇家的东西嘛，就不计成本。 嗯，但是我真的很担忧，你说2020年开放了，你要说限号吧。就会有黄牛，无限号呢？ 我觉得不会那么近的，不会每个人都可以像周一围一样就闻它、去摸它，不可能的， 是吧？ 嗯， 反正我深表担忧啊，还是要保护好咱们的文创产品、嗯、啊，不是 文创， 这个文物， 文创您可以这个使劲买。 对，我们通过电视看也行，只要它好好的在那就行、 嗯、 啊。好，那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风味人间。 风味人间，这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美食纪录片啊、 嗯、对， 已经播到第三集了，叫滚滚红尘，这名起的挺好的。 我们说的是宫廷建筑，宫廷文化是吧、 嗯、 下面我们来说说百姓生活， 我们要说说人间烟火。 嗯， 这一集它主要讲的是就是火和器皿的运用对于食物历史流变产生的影响。一开始入笔呢是云南大理白族啊，就是在吃这个猪肉，而这个猪的这个烹饪方式是比较特殊的 啊、哦，直接把稻草放在那个上面烧、 嗯、 烧完了之后呢那个皮就可以片下来吃了。 对，其实用火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一开始人也没有发现哎，火烤过的食物会更美味啊。但是这野火烧不尽，它总有比如说把这个兽什么给烧熟了或者烧焦了，人一吃嗯好多了、 嗯、 所以说我们后来人牙齿的进化就是因为我们吃熟的， 哎， 然后这个整个你不用每天时时刻刻都在进食，你一次可以吃好多。 我觉得火是给我们启蒙的，是给我们开蒙的，因为我们吃了熟食，我们的大脑就不一样了。 对，就是营养的摄入啊， 最早还有一种叫石烹法，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火烧的特别大嘛，把那石头烤得特别热，然后这石头可能是在一个水湾里，然后人就发明了煮，就是火对于中国饮食的发展，人类饮食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我们来听听。 一切准备就绪，其他就交给火来处理。这是流传了千百年的美味，人类的烹饪也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怎样评价火对烹饪的贡献都不过分，它不仅划定了生和熟的界限，也加速了人类体质，尤其是大脑的进化。熟食更易消化，经高温分解的蛋白质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但火又难以控制，人类尝试了各种方法。中国的长江流域至今保留着一种食物，三黄鸡腌制后放入各种馅料，用蛛网油和荷叶包裹鸡身，之后外层抹上风干泥，烘烤4小时。泥的阻隔让炙烤加热更加均匀，鸡肉酥烂油润，并留有荷叶的清香。罗布烤鱼更接近人类刚刚用火的模样。在火的作用下，鱼肉的变化越来越明显，还原糖和氨基酸在高温下产生复杂的反应，这种变化被科学家称作美拉德效应。至今人类看到炙烤食物的颜色还会本能的食欲大增。和烤鱼相比，生皮虽然没有完全熟透，但经过稻草的炙烤，猪皮焦脆又保有猪肉的风味。 哎呀，说的这个烧烤，今天有去吃烤串的朋友吗？ 肯定有啊，就是你知道这种就是就通过这种哎呦热传递的方式， 我要咽口水， 使食物熟了就烤出来的，它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啊，美拉德效应。 哎，对，这确实是香。啊、你像微波炉打一个这个不一样，微波炉自己热自己，这烤是通过这种方式让食物熟。哎呀，外焦里嫩，然后这个里面还有汁儿， 是。这一集呢，它前面我们能明白，就是先讲火，再讲器皿啊。一会儿我们要谈到，就是它里面介绍，在海南啊，黎族吧用陶土做器皿，也谈到了在摩洛哥啊，用一种叫塔吉锅的东西啊来做风味美食。但是再往后我就看不懂了啊，再往后当然也谈到了做月饼啊这种啊。但是后面更多的包括是做豆腐啊，包括做什么烧饼啊，还有一些仿古菜啊，我就看不明白这个滚滚红尘后面的逻辑是在哪里了。 其实它还是结合火在一起的，就是比如说那个你吊炉烧饼，你这个面的东西你总要承载在一个东西上，就是你得压在一个地方它才能熟吧。那你容器你可以是这种 啊，但是你说 进入式的，你也可以是这种就是开放式的。 它里面还谈到了日本的豆腐 啊，谈到了中国的豆腐，你说这个和器皿火有什么关系呢？是吧，还谈到要恢复宋朝的一个菜，叫做蟹成什么玩的东西啊，反正也漂亮是漂亮，但是就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穿越回去了。这集乱，我的感觉乱。 对，其实可能编辑或者说导演他有自己内在逻辑的点，但是如果他展现的不够充分，我们看的时候不会聚精会神的，就是像上课一样看，伴随性的，你可能就把他要展现的这个点忽略了，所以你觉得他是断的，甚至是没有联系的。 但在第一集第二集我们能感觉到这个逻辑。不过啊，单拎出来看的话呢，每一个食材的制作方法或者是每一种器皿都是非常漂亮非常诱人的。我们来听听啊，在摩洛哥的塔吉锅 这是怎么做美食的。 一种节水的烹饪工具，底部很浅，而上部是高高的圆锥形，蒸汽在锅盖上部聚集冷凝，重新汇入锅内，只需少量的水就能烹制一锅美味的炖菜。土陶作为炊具在中国已经很少使用，而在摩洛哥，塔吉锅则一直存在于当地人的生活中，并演化出了丰富的造型和流派。马拉喀什，摩洛哥美食汇聚之地，摩哈，摩洛哥明星主厨，他每天都会选购最新鲜的食材和最有特色的香料，对各国饮食的融会贯通，加上对香料的独特理解，让摩哈获得了今天的成就。而让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还是本民族风格的塔吉锅烹饪。肉质细嫩的羊腿加入多种香料，摩哈认为塔吉锅尖顶的造型使水蒸气循环上升，让香味得以充分混合，长时间炖煮也让食材更加入味。塔吉锅还适合制作各种各样的美食，这种适应当地风土而发明的器具已经成了摩洛哥饮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 是不是大家也听到了熟悉的舌尖题呢？ 哎，你说这个小青导演在选的时候是不是当时也犹豫了，说要不要换一配音？ 我估计没有犹豫吧， 就还是这个，还是原来的味道，原来的风格。 对， 是吗？ 下午四点是米夏最饿的时候，早上八点是香露最忙的时候。 我咋那么没出息啊，都提到我的时候就是最饿的时候，您就是最忙的时候， 是吧？当牛肉， 您是八点坐着，四点这还饭还没上来。 当牛肉和洋葱粒混合，经过大火炙烤，将散发出什么什么什么的滋味儿。 反正听着都耳熟啊。 对， 现在拍一纪录片真的不容易。你说好东西吃多了吧，人就容易口高。就是你吃过见过了，你这个和舌尖有啥区别？很多这个观众就会质疑说，你有没有突破？除了地域上你东西啊可以这个游刃有余的跨越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点是可以再刺激到我们呢？ 是挺难的，其实创新都很难， 其实真的不大容易。 这一集里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关于烧饼的制作，有好多地方的烧饼。有这个西北的锅盔，中原的吊炉烧饼，还有华北平原的马蹄烧饼，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苏州还有一个叫做蟹壳黄烧饼，也很有意思。这个呢，其实烧饼看起来是很干巴的，但是呢，你看到它的这种呈现，你会觉得想流口水。 其实烧饼也不一定是很外表是酥的，或者说会干一点，里头你北京的烧饼不就是吗？里头其实还麻酱的，特别好。现在就想来一个。 但是啊，这里面还拍到了有一集是说月饼的啊，我们先放给大家听一听 烧饼没有，来个月饼也成。 月饼， 音雕技法，雕刻的深浅对应着不同的图案。这种木质模具是制作中国传统糕点的工具，把包裹馅料的面团放入不同的模孔内，印上吉祥的图案，这就是专属于中秋节的食物月饼。 馅料月饼这一段我感觉就是大家看的还是比较多的， 就似曾相识。 它这里面出现的画面就没有太多新意了。包括怎么做那个模具啊，怎么打月饼啊，怎么烤制啊， 就新鲜感可能差了一些啊。 对， 它第一集叫《山海之间》，第二集叫《落地生根》，第三集叫《滚滚红尘》。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主题，然后用这个主线把所有的素材拼接起来，穿起来。 其实因为现在的观众呢，吃的也多了，看的也多了啊，与其都呈现，不如挑选一些比如说没见过的，或者是特别有深度的。